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吴医生在深更半夜来到了夏雨的病房，他在这种时候来这儿干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我偶然在场，我想他会像上次我偷看见的那样，用细绳捆住夏雨的手脚，然后叫醒他，对他反反复复地讲一些刺激神经的话。我说，这个病人和严永桥啊，在十多年前同读过建工学院。我想，严永桥如果真有幽灵，还会在这个房间出现呢。我巧妙地转变了话题，以此表示，我只是想破解严永桥死后的再现之谜。其实我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死于高速路上的严永桥不可能再生。那么，要揭示那个酷似严永桥在夜里拎着雨伞乱窜的人是谁，也许从夏雨这儿能够找到解密的钥匙。其中最重要的线索是夏雨收到的明前生，写着卓然的名字。而此刻站在他病床前的这位医生，正是卓然的同学和恋人吴小舟。我忍不住要叫出声来了，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是来看龙大兴的呀，这个人怕活不过今天晚上了。我吃了一惊，我想起了那个50多岁的胖男人，满脸胡子茬，常常念叨着文革诗。我跟着吴医生进了龙大兴的病房，室内开着灯，刚才由于门关得很死，我竟没有注意到一条皮管子一头插在龙大兴的喉咙处。他的气管已经切开了，靠自动呼吸器可以维持4到6个小时的生命。如果不是因为自杀性的伤害或并发其他疾病，神经病患者离死神其实是很远的。可怜的龙大兴突然之间便要沉入黑暗的深渊，同时带走他自身生命的若干秘密。我想他在文革中会有一些使心灵重负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他在间歇性精神分裂中度过了后来的岁月。当然，这一切都用不着探究了，不同了。他在14年前死去，而今天，我和他的这位同学和恋人在一起，正经历着他的影子所参与进来的一个谜团，进行无望的抢救，因为这是医生的职责。我走了出来，心情格外的复杂。在护士值班室，我看见董峰正靠在椅子上读一本书，墙上的挂钟指着凌晨1:40。我说， 海龙的心快不行了，你我得照顾这边，快讲讲。哎，你去见卓然的同学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我顿时语塞，因为我在陆波那儿意外地发现了张江打工的真相。面对董峰，我还没有想好是否该隐瞒这点。当然，另一个发现也很重要，那就是吴医生就是卓然的同学，并且是恋人。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吴医生叫吴小周，现在的名字是后来改的。 董峰压低声音说：“哦，哟，我知道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可是没想到，夏雨收到的名钱上写的名字会是这个吴医生的同学呀？哎，那这个卓然现在在哪儿呢？ 早就去世了。读大二的时候，患精神分裂。”不久就死了， 是吗？ 董峰惊叫了一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喃喃地说：“ 哎呦，这事可太复杂了。哎，那吴医生认识夏雨吗？” 我说：“好像以前不认识。”夜半的值班室里安静的，能听得见自己的呼吸。董峰突然莫名其妙的自语说：“ 还得死人。” 我问他说什么，董峰像梦中惊醒似的一惊，说：“ 没说什么。” 这个时候，女病区传来几声嘶哑的笑声，听来叫人头皮发麻。董峰说他去看看，说完就出去了。我坐在无人的值班室里，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拎着黑雨伞的幽灵，因为他的出现，我被卷入了这个可怕的漩涡。董峰回来了，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没事，是一个女病人醒了，坐在床铺上傻笑，让他加服了一片药，他又睡了。这种现象在精神病是常事。我说：“张江不是辞去打工的事儿吗？怎么没见他来陪你？”董峰笑了笑说：“ 怎么没来呀？”他说：“好不容易有个暑假，他已经决定天天来陪我上夜班了。” 那他在哪儿呢？董峰指了指病区的方向说：“ 在黑屋子里呢。他说他以前因为走错了门而看见一个老太婆，让我受了很多惊吓。这一次啊，他一定要替我解开黑屋子的谜。他说要搞清楚这一切，好让我开开心心的上班。因此他决定从今天晚上起就天天在黑屋子里过夜。他总会遇见那个飘进黑屋子里的梳头的女人，他说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写作这种方式可以交上不少的朋友，特别是这种恐怖悬念故事，有的读者会意犹未尽地想法找到你，和你一起探究这一类故事，或者将他自己遇到过的一些恐怖事件讲给你听，使你感受不少离奇经历为不同的人所共有。当然，我只是不希望遇上燕永桥这样的不速之客。我想任何人知道找你的人是一个早已死去的人以后，多少都会有一点心惊肉跳吧。写作中交上的另一类朋友便是书中的人物了，比如说郭颖对我讲了他在读医学院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的怪事。当我拿起笔去慢慢记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对他自己和他的同学们 才有了更深的了解。卓然、谢小婷、陆波、柳沙、高瑜，还有吴小舟，这群大二的学生，在宿舍，在神秘的后山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让我心悸，让我困惑。尤其是吴小舟，郭英对我讲过，大学的时候对他的印象不深，直到卓然死了以后，才知道吴小舟是卓然的恋人。而今，吴小舟作为精神病医生，就在我的身边。难道我现在所经历的离奇事件，正是14年前他们在医学院发生的事情的延续吗？我再也没法忍受悬疑的折磨了，我必须首先向吴医生讲明我所知道的一切，以此换取他的坦诚。这样做也许有风险，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下午4点，我敲响了吴医生的家门。值夜班以后，在这个时候他会起床了。龙大兴在昨夜死去，我知道吴医生也忙了一整夜。吴医生给我开了门，他穿得整整齐齐，不像刚起床的样子。见到我他有点意外，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我已经走进他的客厅了。我一眼就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大相架，相片上一双女孩子的眼睛盯着我，那是一双好看的丹凤眼，清秀的瓜子脸上有一种笑吟吟的表情。这是卓然。我在吴医生让我住的小屋里看过这张照片，夹在一本书里，只是比这小。此刻相架前面放着鲜花、果盘，还点着蜡烛，屋内青烟缭绕。这是卓然，我不禁叫出了声。吴医生对我认识照片上的人极为震惊。我说：“我在给谢小婷给我看的同学合影上见过他。”吴医生大感意外，他说：“怎么？”谢小婷，你认识？我说刚认识几天。我说他们的同学郭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几年前他给我讲过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生的种种的怪事件。我点燃了几支香，默默地插在相架前面。今天是他的忌日啊，吴医生用低沉的声音说。14年了，哎，读书时啊，啊，他就和郭颖、谢小婷同一间宿舍呀。我说我都知道，前几天见到谢小婷的时候还说起过卓然，哎，挺惋惜的。看起来吴医生很久没有和这些老同学往来了。他问起郭颖和谢小婷的近况，我说郭颖在国外读博士，谢小婷呢现在生活的挺惨的。对卓然的这两位同学，吴医生显得挺有感情。他说他们两个经常照顾卓然。吴医生向我要了谢小婷的电话，竟当场就拨了过去。我听见他邀请谢小婷现在就来他们家聚一聚。之后我和吴医生面对面地坐下来，一时竟默默无语。 我点燃了香烟，喷出了一口烟，我的眼光从卓然的照片上移开，无意之中看见了一把黑雨伞立在屋角，上次来这儿的时候就看见过一次。我说，哎，严永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怀疑我遇到的幽灵是有人伪装的。吴医生眼睛望着地面，我怀疑我遇到的幽灵是有人伪装的。吴医生眼睛望着地面说，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不管他是人是鬼，再出现的时候抓住他就清楚了。我说，要是真有幽灵，那你也该看见卓然了呀。吴医生抬起了头，表情悲伤地说，他母亲看见过，但我知道这是他老人家的幻觉，要么是梦。啊，他母亲太不幸了，这样好的女儿没有了。是的，我每月都要去看望他母亲一次啊，他现在把我看作他的儿子了。我说，我就做你的儿子吧。说来也奇怪啊，我每次去看望卓然的老母亲，还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吴医生的话带给人一种有点凄凉的感动，但是我心里压着正面临的种种悬疑，忍不住还是要问。现在那个叫夏雨的病人，他收到的名钱上怎么会出现卓然的名字呢？吴医生，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吴医生仿佛做梦似的已经说，啊，这事也许不是真的，精神病人遇见的事很多都是虚幻的嘛。哎，不，但是啊，夏雨的妻子小亚能够证明这件事是真的。我说，小亚的精神应该没毛病啊。啊，吴医生显得有点烦躁说，哎呀，谁知道呢啊，这个女人讲话也不可信嘛啊。吴医生的话没有多少道理了，我幸好没讲出听见他折磨夏雨的事，我觉得这之中的蹊跷他会守口如瓶的。我的心里开始乱起来，正在这个时候，谢小婷赶来了。她走进门，看见屋里的景象，流泪了。她走到卓然的相架前，用手抚摸着照片上卓然的脸。吴医生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我看见他的眼睛也湿了。我想，郭颖给我讲述校园故事的时候，不会想到有今天这一幕吧。谢小婷仍然穿着那天我见到她的时候那一套西服套裙，漂亮而憔悴。吴医生和她聊起了同学们的行踪，但问到他自己的情况的时候，谢小婷回答得很简单，说还可以。他说给鲁波打工嘛，都是老同学了，他还是挺照顾我的。他不知道关于他丈夫入狱，他独自带着五岁的儿子艰难生活的情况，我已经跟吴医生讲了。吴医生跟他聊了一会儿，便进到里屋，拿出一个信封来递给谢小婷，说是对卓然的室友的一点心意， 谢学廷打开信封，看见厚厚的一摞钱，坚决不收。吴医生让他一定收下，然后将信封强行地放进谢小婷的提包里。在接下来的谈话里，谢小婷提议明年清明节大家一起去给卓然上坟。当他的眼光和我相遇的时候，我说明年清明我也去。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从傍晚开始，大朵大朵的乌云便从天边不断地爬上头顶，它们粘合在一起，将天空中有亮光的缝隙完全封闭了。可一直到天黑，这暴雨却将下未下，空气潮湿而闷热。我坐在住院楼外的石栏杆上，突然感到我面临的种种的离奇事件很可能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了。既然这样，我还待在这医院里干什么呢？我应该回家去了，回去继续写郭颖给我讲述的故事，并且把我现在的经历作为这个故事的后续。但是那个拎着黑雨伞的不速之客还会来敲门吗？严永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那本书中知道董峰的。据说精神病人并不是整个糊涂，他的神经中有清醒的部分，正是这一部分使他能够打听到我的地址，并且找上门来做了一番貌似合理的谈话。当然他的谈话我与董峰沟通后知道，曾在漆黑的夜空中很快就要倾下一场暴雨。我回到住院楼里的小屋，从吴医生的书架上取下了一本书，凑着床头灯看起来。我用这种方法消磨睡前的时间。这种让我半懂不懂的医学书最能让人的眼皮发沉。我发现这就是那本曾经家有卓然的照片的书，吴医生后来把照片悄悄地取走了，可能是不想让我看到吧。窗外突然雨声大作，雷声由远而近，一道强烈的闪电震得室内的灯光也忽闪了几下。我赶快熄了灯，躺上床准备睡觉。暴雨在外面响成一团，室内却显得更安静了。我闭上眼，听着这气势非凡的雨，我发觉这响成一片的声音其实很单调，像火车运行一样，打在树丛中的雨声也是毫无变化的。突然这哗哗的雨声中增加了另一种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反应过来，这不是雨声，这是有人在拨弄我的窗户。我屏住呼吸，在暗黑中听着这个声音。我想起了上次在窗玻璃上看见的严永桥的面容。这幽灵又来找我来了吧？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于是我从床上坐起来，在黑暗里对着窗户的方向说，请进来吧，我很愿意见到你啊。正在拨弄窗户的声音骤然停下来， 我又补充说， 从你就从前门进来嘛，啊，我给你开门呢。 我真的起了床，开了门，让他虚掩着，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对着门的方向，等待着这个神秘的影子出现。我想，不管他是人是鬼，如果我们能谈一谈的话，什么事情都会搞清楚的。走廊上一直没有脚步声，但我仍然神经紧张地盯着那虚掩的门，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到来是不是没有脚步声的。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那声音撕心裂肺，令人毛骨悚然。我跳起来打开房门，辨别出那尖叫声是从女病区的方向传来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黑屋子。张江这几夜都待在里面等着幽灵，完了，出事了！我冲出房门，便向女病区跑去。女病区的小铁门已经打开了，走廊上的灯全都开亮。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正在呵斥一个老妇人，叫她立即回到病房去。这个妇人嘶叫着，像一头母兽。正在人堆里的董峰看见了我，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就是那个有着受害妄想的女病人，她刚才突然冲出病房大吼大叫，还用手不断地指窗户，其实窗户什么也没有，也许是雨声太大刺激她神经吧。我心里一惊，什么？窗户外有没有什么？谁说得准呢？只是这个精神病人不能正确表达就是了，而且他就住在这黑屋子的隔壁，他的受惊让我感到真的有什么会出现。我悄悄地问董峰，哎，张江怎么样啊？董峰向黑屋子努了努嘴说，没事儿，他还待在里边呢，外边闹成这样，他也不便出来露面，因为咱们不是不愿意让别的医生护士知道这件事吗？老妇人被推回了病房，一个护士从托盘里拿起了注射器给她打了一针，然后走廊的灯被逐个关闭了，医生护士们重新回到了值班室。我也走出女病区，回到我的小屋。我走下幽暗的楼梯，在经过门厅的时候，突然看见住院楼外面的空地上，一个白色的人影站在雨里。我迟疑了一下，脚下一绊，是一件病人穿的条纹的住院服，它被扔在地上，黑乎乎的一团。啊，现在我看清那雨中的人影了，那是一个脱得一丝不挂的女人，她站在雨里，双手举过头，像在施展求雨的巫术一样，好像还在不停地喊叫，但是雨声太大，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糟了，一定是刚才女病区的小铁门打开以后，有病人趁机溜出来了。我回头对着值班室大声地喊叫说，病人跑出来了。楼梯上立即是一阵乱响，好几个医生护士跑下来，他们将这个病人从雨中架回来，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听见这个长头发的女病人嘴里不停地说： 你以为我是疯子吗？我是花仙。 看着精神疾患将人变形为这样，我心里生出一种悲凉。我沿着走廊向我的小屋走，门半开着，里面有灯光。这是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忘了关灯。我推开门，一步走了进去。天哪，一个浑身黑色的人正背对着我站在屋里。我在那一瞬间有点头晕，我仿佛撞到了一堵黑墙。谁？我冲出喉咙的声音在发颤。那个人被这喝问惊了一下，回过头，是吴医生。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黑雨衣，上面还有雨水在滴的。他说：我刚到住院楼外面转了一圈，我总觉得下大雨的时候，那个貌似严永桥的人最可能出现。上次这个幽灵本来找你，不就是在一个下暴雨的夜里吗？吴医生的执着让我吃惊，同时也让我糊涂，因为有时候我认为吴医生与这个幽灵有着某种界限不明的联系，有时候又感到他们势不两立。灯光下我看见吴医生的眼里布着细细的血丝，我不知这是没有睡好觉的缘故，还是一种恐惧或者是仇恨在他眼睛里的燃烧。这天晚上，一场这个夏季少有的大暴雨一直下到后半夜，期间夹杂着雪亮的闪电和隆隆的雷声。吴医生早离开这个屋子值班室了，可那件淌水的黑色的胶雨衣他脱下后却挂在了门后，以至于每道闪电从窗户缝里刺进来的时候，照见门后就像站了一个人似的。迷迷糊糊里轰响的雨声使我梦见自己在一座工厂里走着，大工业时代的那种工厂，无数烧着柴油的机器在轰鸣，皮带轮子在高速的旋转，钢铁的齿轮一个咬着一个。突然旋转的齿轮和皮带之间卷出一张人脸来，这张脸血肉模糊，但嘴还在动，像一条濒死的鱼。我在惊恐中醒过来，黑暗中听见屋外的暴雨正下得地动山摇。我想这医院外面的那条欢河一定是涨水了，甚至已经涨上岸来了，将一些草叶树枝推到了医院的围墙边。这座背靠大河面向高速公路的精神病院，今夜我置身于此，深感风雨飘摇。已经是后半夜了，雨势终于渐渐地减小，夜正在恢复它深邃的寂静。突然一声凄厉的女人的哭叫声隐隐地传来，我条件反射似的从床上一跃而起。那一刻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了严重事件的直觉。我跑得太快了，我一直跑到了女病区的走廊，才听见背后很远的值班室有人开门讯问的声音。 一个女人凄厉的哭叫声此刻近在咫尺，听来让人发颤。我在走廊上转了一个弯儿。天哪，那声音是从黑屋子里出来的。我双腿有点发抖地跑过去，黑屋子的门打开着，地上滚落着一只亮着的手电筒，它射出的光斜斜地在墙角打出一个圆圈，半明半暗中，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正跪在地上哭叫着。东风，我万分吃惊地认出了这个哭叫的女人。东风扑在我的身上，他说：“程江死了，程江死了，死了。”他嚎叫着，浑身发抖。我感到脑袋里嗡的一声，我急速地推开东风，捡起了地上的手电，对着一团黑乎乎的人影照过去。张江仰躺在地上，胸口淌出的鲜血将 T 恤衫也染红了半边。他双眼紧闭，大张着嘴，像是在一种极为恐怖的袭击下死去。 我是刚发现的，我听见他守在这个屋里，一直没动静，哦，我就担心他睡着了着凉，我就来看看，没想到， 东风大哭起来，身子摇了摇，想要倒下，我赶快扶住他。这个时候，值班室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嚷嚷着赶到了。这个场面使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他们七嘴八舌地问着我和董峰，但我们像呆了一样，说不出一句话。我看见小宅护士在门边发抖，只有吴医生冷静地在张江的身边蹲下，我看见手电的光在张江身上晃动着。 他还没有死啊，没有死的， 吴医生叫着，我们都晕过去。吴医生冷静地说：“ 哎，拿担架来，哎，马上抢救。” 当夜经过简单的包扎以后，张江被送到另外的综合性医院去抢救了。看着闪烁着红灯的救护车鸣叫着远去，我和董峰站在住院楼外的空地上，浑身浸透了后半夜的凉意。我和董峰是在救护车启动前被吴医生叫下车的。 你俩去保护现场， 他说，我和小宅送张江去抢救就可以了。这一刻我们有点昏头昏脑的，不知道哪件事情更重要。我和董峰回到了病区，将走廊上所有的灯都开亮了，然后我们守在黑屋子门口等着警察的到来。东风又哭起来， 是我害了他，我不该让他整夜守在这儿。他太想抓住那个潜进黑屋子的人了。 我问，这之前你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雨下得太大了，我在值班室什么也听不见呢呀。他守在这个屋里已经是第三夜了，前两夜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天后半夜我都悄悄去看他， 他还说看来不会发生什么，真可以在这儿睡觉了。 他胆子真大，他说他这么做是因为爱我，想替我抓住那个吓唬我的人。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我想他当时一定是睡着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才发现可怕的东西，因此来不及反抗。不然他那么高大强壮，不会轻易就倒下的。这个时候，楼外响起了急促的汽车的刹车声，紧接着一群警察咚咚咚地向这里走过来。他们先站在黑屋子门口向里边张望，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若干只手电把屋子里照得雪亮，我看见张江刚才倒下的地方还留有一滩血迹，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地在屋里头明灭着。我听见一个警察说，哎，是从后窗爬进来的啊，把脚印收了下来，轻点轻点，嚯，这双脚还挺大的啊。稍后一个高个警察开始询问董峰，另一个警察在旁边做记录。当董峰谈到以前曾看见这长期闲置的病房里有一个人正在梳头的时候，高个子警察的眉头皱了皱。我想这种近似于鬼怪的案子，他们也许很少遇到。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